谭妹知点解我哋有布甸食啊？ 唔知咯， 因为要多谢咧，我哋一位好嘅朋友， 系 糖友方，专门提供无糖同埋低升糖指数嘅有机健康食。 但系佢 OK 喎，都甜嘅。 嗱，点解咧？用呢个有机蓝色龙舌兰蜜，就可以代替平时啲白糖黄糖。咁有咩优点咧？第一，四倍甜味。但是呢仲係保持嘅低升糖指數， 即係味覺覺得甜，但係身體又唔會響阿籃咁樣。 係啦係啦係啦，咁呢做好多產品㗎，咁除咗首先食個布甸呢，仲有曲奇啦，仲有啲飲品啦，仲有蛋糕。 嘩，咁多。 係啦，所以如果各位朋友想買啲咁嘅食品呢，就可以 去。可以自己整 㗎。冇錯啦，佢自設呢係有自己嘅食物製造工場。 係。 已經有呢個食環署嘅合法嘅牌照㗎啦。 勁啊，好啊。 地點香港新界火炭坳背湾街45-47号，喜利街工业大厦11楼坳室，详情可登入 www.initems.com， 电话查询36981219。Ricky 先会员系有优惠嘅， 咁犀利，咁即系我都有啦。健康生活有食品开始。 大家好，我是刁文牛，你现在听的是 www.regasin.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topic 我今日有個 topic 我想講。 喂，嚟啦係咪啊？啊，真係嚟噶 ？OK， 屌你啊！第二次翻嚟， 玩嘢啊！啊，头先仲话播即播 open 嚟嘅啦，已经。 哦 ，OK， 哦、啊，真系下碌到爆。咁啊，翻嚟除咗讲欧霸咁啊，我谂啊要读一下啲嘢先啦。首先就我最中意拣 Ben Robin 啲嘢读嘅，佢系国主持啊。点解拜仁会输嘅原因就系歌帅太过忠于自己嘅阵法模式啊。巴塞同拜仁嘅分别就系默契。巴塞嗰班就几多岁开始？甲拜仁嗰班又几时开始呢？呢个唔系球员有几多级数嘅问题。当年沙维、美斯细细个喺屋企打完飞机就要去练条练咩话？练乜撚嘢啊你？咁啊，大家都明佢讲咩㗎啦。咁但系即系我就想 remind 一样嘢啦，就即系睇欧联，其实就有阵时好即系。可以睇好多嘢嘅，睇唔同國家嗰個聯賽嘅球隊嘅水平啊，或者有陣時就係睇翻啲，我哋會欣賞翻啲領隊嘅 philosophy 啦，即 係 每 個 都有自己嘅風格噶嘛。 因為之前逼到巴成日話拜仁咧就打得好悶嘅，猜嚟猜去，我想問啲拜仁擁趸你又點睇咧？ 我拜唔使拜仁擁趸啦，我解釋俾你聽啦，我細細個就睇拜仁睇逼緊巴華嘅波噶啦，我哋嗰陣時咪覺得更加悶咯。嗰陣時嘅西德足球， 係啊，咁、啊、 但你唔可以比啊嘛，因為嗰陣時就係第一冇而家咁 pressing 啊嘛，咁、你個波可以由後面開始做啦，咁嗰陣時啲波，咁同埋又係好多時你個譬如話阿叔年代嗰陣時播麗的播嗰啲西甲 嗰啲 嘅，唔係西德甲嘅 足球 嘅精華啲啊，哇！你睇佢波慢，即係因為好多時每個禮拜你拜仁踢嗰啲都係啲強弱懸殊嘅賽事，嗰啲波咪更加慢。 不過我要補充就係嗰陣時咧，就係佢雖然慢，但佢一禁制有所謂禁制咧，要快起上係可以好快嘅，因為佢真係超曬班，一兩。 但佢可能即係需要用翻分零兩分鐘由個後場將個波運上去嗰下咯。 可唔係快起上可以好快得西德嗰陣時都係嘅，咁但係即係如果同而家我用翻阿 Ben Robin 你講，如果咁樣睇咁樣去講嘅話咧，其實好多領隊都係㗎啦，包括你而家你中意嗰個領隊魔人都係忠於自己嗰套嘅啫嘛，我覺得冇乜關係。 其實每一個領隊都係忠於自己嗰套， 冇錯。其實我。 同埋就係我覺得唔係我哋會我哋點睇哥迪奧拿呢，就係第一我哋覺得呢個係一個喂大佬係一個好有未來喂大佬即係老即係少歲裏面佢都係40幾歲 ,ok?、 嘅一個好有希望嘅領隊嚟嘅， 冇錯， 第一都應該係一個好偉大嘅呢個大師嚟嘅、喂，我哋期望佢行出去嘅、我同埋話俾你聽啊，寫包單，佢終歸有一日佢會翻翻去巴塞隆拿嘅，呢一個領隊。啊！又同你又開多條 J 數同你賭啊！OK， 係啊， 會唔會出年嘅事咧？ 嚇、啊？ 會唔會出年？ 我唔知道，我唔知道。 咁快？ 但係呢、這個 唔奇㗎，唔 知真係唔知真係。 但係即係我哋希望睇到呢一個領隊將佢嗰種原即係佢相信嘅嗰種嘢帶出去啦。即係呢個其實係。幾代人幾代嘅足球都係咁樣嘅，譬如話我哋當年好希望睇到雲高爾行出去㗎，喺亞積士嘅時候。 冇錯。 喂，行出去，咁睇下佢點去影響巴塞，或者甚至到去早幾年嘅拜仁、喂，佢都留低啲嘢俾拜仁嘅，就係、是、喂有啲嘢係雲高爾嘅 concept 嚟㗎嘛。喂，好大膽去用僆仔啊！今時如果你唔係雲高爾，可能今日冇阿拉巴、冇梅拿、冇腳奧斯呢啲喺度踢啦。即係每一個領隊，你鍾意佢唔鍾意佢好到都好，佢係有套 philosophy 㗎嘛。摩連奴都有㗎， 冇錯。 摩連奴嘅 philosophy 就係唔撚你點不擇手段，我就係要贏波，贏撚咗就得㗎啦。你唔好撚屌我，話我啲波踢得唔好睇，玩 negative， 我都係要贏波啫。咁佢做到㗎，好多時都咪就係咁啫嘛。 喂，我有個 argument 俾大家當係拗一拗啦，就係、是、有啲人話即係其實拜仁。即係今季嘅拜仁其實係咪踢緊呢啲 tiki taka 嘅波咧？ 咩叫咩？ 即係講緊巴塞嗰種馬騮場。 我知啦，我知 啦。OK， 其實我覺得唔係， 我覺得絕對唔係嘅。 我哋都講過好多次 嘅，我覺得絕對唔係 嘅。我哋都講好多次，唔係一個純巴塞嘅足球嚟噶嘛。佢都要做一啲妥協啊。所以其實唔係淨係佢嘅球員長大啊，佢自己都會長大噶嘛。喂，大佬一個領隊唔係一套嘢用到尾嘅。我講翻我最中意嗰個領隊啊。亞歷斯費格遜都係 得啦， 老 瞄咗佢。 喂，林可以咁啊？你哋唔得。喂，呢度有曼聯球迷聽嘅。喂，林到老其實都係學到老嘅啫嘛。喂，你譬如話昆羅斯嗰幾屆，嗰啲都唔係費格遜嘅足球嚟㗎。你要吸收㗎嘛，不斷去吸收㗎嘛，大佬。即係今時今日喺利物浦嘅 Brandon Rodgers 咁俾講啦，佢都係要吸收嘅啫。輸俾你車路士嗰場，其實可以話俾佢聽好多嘢噶，話俾你聽一套嘢係打唔到去尾嘅。 但係今年，今年拜仁即係哥迪洛所謂嘅妥協，係咪真係失敗？ 嗱，我唔覺得係妥協， 又唔係妥協嚟。 因為始終其實德國球員個技術，佢本身有啲底子咧，係唔需要去到踢 tiki taka 嘅。 冇錯， 佢有啲地方強嘅地方係可以蓋過，唔需要咁踢噶嘛。其實我自己成日覺得咧，德國以前嘅傳統球員咧，就係左右腳嘅技術真係比較平均一啲嘅，但係好少有一種好右勢啊，右腳好強，左腳好強嘅球員。 唔係，德國，我諗其實德國球員係冇咁多突破能力咁強嘅球員。 但佢有第啲嘢去彌補嘛。 但佢譬 如話你譬如話頭先阿 Ben Robin 講嗰樣嘢唔係太成立㗎咋。你話拜仁冇麥契點講得通啊？哥迪奧拿嚟到呢度係咁，已經係加咗個艾簡達拿啫，或者仲有個哥石啫。OK， 其他嗰啲喂，仲有呢兩個唔係主力。 嗱，我覺得 嗰隊波冇麥契，一樣有麥契。 其實巴塞俾你睇到嗰種麥契就係要全部走位，但係德國佬嗰種麥契可以係另一種你俾咗睇。 係啊，即係唔係一定要 出營啊？ 唔係一定要六歲就匿喺屋企一齊打飛機先有麥契可以 build up 出嚟噶嘛，大佬。仲有咩讀？仲有咩读？ 好长喎、啊，好多留言都 系好多留言都好长、啊。 咁我拣啲短嘅先讲啦。咁、okay、首先第一样嘢就系阿 Oscar 就都认同我啦，应该啊前锋坟墓啊，佢话不如谂下车路士啱唔啱迪亚高哥斯达仲好啦。咁另外佢都补充咗阿黄浩东就讲咗哥斯达咧就应该唔止3500，同埋佢哥斯达应该25岁啫。 仲有一位朋友 系因为佢嘅评语话唔止3500，但系啱啱睇新啲 chain 嗰个 新啲 chain 嗰个冇错 新闻咧， 喂真定假噶？ 佢话就3000万啫。 OK， 五月二号啊，佢话香港时间5月2号咧，呢、這个车路士咧就已经系即系买咗阿迪亚高哥斯达啦。 好遗憾，就应该系似噶啦， 坚定流啊， 我应该似啦，我谂未。official 講嘅啫，但係、 okay. 我估啦，係好有可能其實有啲 pre-contract 即係簽咗，即係 喂唔好搞震啦，俾人打埋個決賽先啦，大佬。 咁而家人哋都贏咗你啦，咁你咪可以公佈出嚟咯。 OK， 影響軍心喎、啊、呢樣。 我覺得問題唔係好大嘅。 係嘛？咁啊，再讀埋 Lee Carway 啦，佢話呢幾年車仔嗰個軍醫進步咗好多、啊。喎以下就係嗰啲咩傷患咁樣話嗰啲數據啊，車仔就排。 車仔嘅平均嗰啲球員咧，就嗰、那個累計傷情，哇點計出嚟㗎？就係52周，曼城就76周，利物浦係87周，即加埋嗰個總數啊！ 加曬個總數， 嗰15個人加埋總數，即總之個佢嘅意思就係話咧，其實車仔個受傷咧就唔係最嚴重嘅，係佢舉出嚟呢個最嚴重嗰個就係、是。我哋眾所周知啦，阿仙奴啊嘛，152周 ，OK， 哇，152周系乜撚嘢嚟嘅咧？152周，屌你咪 一個和確， 一年有幾多周嘅？ 3年咯， 係咯，哦，哇，呢、這個真係唔識，唔知點解釋啊 ？OK， 車仔嘅軍醫，我近呢幾年除咗見到阿伊法出現咗之外咯，睇 咪好咗咯， 改變喎、 啊，係咯，應該大家學英呢啲，應該大家應該學啦、啊，每個人都請翻啲女翻嚟、啊，球迷開心啲啦，係咪先？咁你球員又開心啲，係咪先？真係喎，係囉，阿仙奴應該試下喎，請返個蘇神返嚟啦，人哋有個伊法，即係咁樣啦。 你曼聯做先啦、 啊。曼聯都得。 曼聯請個伊法囉。 OK 。Lulu 啊，我哋請一個叫做好嘛。 Lulu 你老尾啊。 影相嘅 ,OK。咁啊，讀住咁多先，返嚟講講個歐霸啦。歐霸尋晚都峰回路轉啊。首先第一個峰回路轉就。 三比一嗰場。 三兩場最精彩， 西維爾嗰場，唉、哎，先講呢場最精彩先啦。 我其實好鄧華倫， 我現場咧就睇隔離嗰場嘅、 哎， 死人唔係死人爛人咯，我知道嗰個進程好刺激，但我又唔想中間斬啦，咁所以一路都係睇住，哇，睇住嗰場咧真係一個煎熬嚟嘅。 嗰場係爭，係、就是、最多係爭啲打交啫。我見到、 就是、半夜睇波咧，千祈即係最大忌啊！有兩隊，一隊就係車路士，就係祖雲達斯。哇！呢兩隊即係如果你有一次有半夜嗰場都係 對埋 車仔對祖雲達斯打2.9咁樣咧，係真係。抹實抹一把汗， 但係你失眠應該係可以攞出嚟。係 失眠可以攞出嚟，好過你數綿羊。OK， 咁啊，先講場精彩啦，華倫對西維爾，咁、就師兄，你有冇睇師兄？ 我睇咗精華片段啫、 啊，我都睇曬成場。 係因為港姐啊，今日先 download。 OK 嚇、啊，咁啊，你有咩睇法？ 我即係華倫西亞第一啦，個龍門正選龍門原來出得嘅，呢、這個迪亞高艾維斯係好緊要。 係冇錯，出翻佢啊真係好緊要。 即係同阿古華達後備古華達就真係爭好遠，即係講真。因為其實今年啊 ，Oscar 都成日講話啦，因為呢個古華達咧，即係哇好多場波都甩手甩腳，都真係表現得比較曳。咁啊呢場波用翻阿艾維斯就喺後防方面啊，當然就好多啦。講真就嚇，咁啊成場波嚟講就因為西維爾其實咧。上一場對畢爾包，雖然話佢中場嗰幾件就即係呢個冇出啦，或者係打後備啫。咁但係其實上一場對畢爾包睇到佢後防係係有啲少少跌鍋嘅。咁呢場波亦都見到。 會唔會同中作客，即係中游球隊或者西維爾其實今屆嗰個作客，尤其是特別季尾嘅作客、都其實真係麻麻地。 麻麻一向都係麻麻地嘅。係講咁同埋華倫西亞，真係講真嘅。其實今年咧，即係除咗我哋先前講話，即係呢場波停賽嘅拍。高艾卡莎咁就表現好之外咧，其實自從阿比斯去上任之後咧，即係右邊嘅費侯利係打得好好嘅，即係一直呢個球員亦都係打得好好嘅。就呢場 費古利 係啦，即係 呢個 咁 多 啦，阿爾及利亞球員啊， 呢個係啊，佢本身有兩個國籍揀嘅，其實佢最初嗰陣時應該係法國嘅，佢如果踢 U 嗰陣時咧。睇啲青年軍嗰陣時就法國嘅、後屢又轉咗去阿爾及利亞咯。 即係世界盃 呢隻就又可以打閘啦、又可以打隻 wing 啦、甚至其實有陣時唔夠人咧，佢擺喺中間踢防中都得嘅，一個好鬼搶得嘅呢個都。咁但係嗱，我讀下 Oscar 先啦，因為講開艾加莎，佢就話要討論，不如就討論第一回合西維爾嗰球越位入球，我真係唔記得咗㗎啦，即係波太多啊。咁同埋咧，帕高啊，即係帕高艾加莎啦，打唔甩嗰張黃牌，搞到次回合要停賽，關鍵時刻睇 replay 都唔得。去歐洲足協咧認次衰得唔得啊？今季嗰啲咩 MLB 都有 replay 咧睇啦，咁多樣主流運動啊，最保守就係足球啦。 MLB 你都識講 MLB 啦 ，baseball 大佬。 唔係 Oscar， 我諗要我想講就係、雖然係你覺得好受到好唔公平嘅對待，但其實我只係想講就係、是。嗰場波其實你華倫係捱到，或者叫做一路好開心，開心到最後臨尾嗰兩分鐘。其實你嗰兩分鐘自己即係集中啲嘅話咧，其實第三球波其實係好，我都係輸得好 好點講啊？ 三比一個球 唔集中啦、 啊，好唔集中，即係你你如果你係集中啲話，其實應該 一分鐘到啫嘛。 你嗰個波你話係係啊？你真係係你嘅後防或者班球員臨尾 佢嗰個波入完。跟住呢阿 Emery 就慶祝啦 ,ok,Emery 嘅真係 慶祝咗成半分鐘到啦開嗰個中圈啊嗰、那個都奇景嚟㗎你都應該要欣賞下。 十個奇晒一條線。 一條線喺中場。係 啊。 鍾意打籃球咁樣一開波衝啊喂但係個球證都唔俾衝咗衝咗兩步幾步已經吹雞啦咁你話邊有時間俾佢搞啫。 唔係即係邊就係、是、即係除咗嗰我當然我都鄧華倫唔大。 好慘嘅。 但係問題即係我諗要怪你自己班球員都要。 嗱、okay, 我試下答下 Oscar 啦我真係唔記得咗。艾加莎系点样攞个黄牌啦？我真系答唔到你嗰个底啊，唔抵。但系首先第二回合翻嚟，嗱，即系有两个人咧，我要再赞嘅。第一个咧，师兄成日话，妖你阿杰斯成日都系睇高咗阿华加斯，但系华加斯喺欧霸咧，你真系无可否认嘅、okay. 打得好捻好啊！ 食 呢场波，喂，第一球波费古利入嗰球波，佢做助攻噶，又系咁成场波佢都系 overall 打好。另外。Jonas 呢、這個大家都唔會有太多希望嘅，佢出嚟要頂艾卡莎位，佢、入第二球啦。咁、你但係嗰個波佢頂得靚嘅，但係助攻嗰個近靚嗰、那個 Burnett 咧，其實要留意呢、這個都係又係一個華倫青訓，好有幾有潛質嘅青訓。今屆打得多㗎，其實喺華倫度。咁啊呢只可以踢左 wing 又係可以踢左閘嘅呢個 Sean Burnett 咁啊可以留意下呢位靚仔啊。咁所以其實咧，你嗱、即係我哋就係賽前嗱，我哋都講。你唔可以當華倫輸曬嘅，因為佢真係有團火喺度嘅，又係大佬佢3比0都試過追過巴蘇，輸2比0俾你西維爾驚條撚啊！大家都係熟路㗎啦，咁啊翻嚟咪又攞個氣勢同你攣咯，佢又真係攣到啊！對到下半場 ，Jeremy Mathieu 入第三球， 咁 嗰球波其實嗱又有少少古講下嘅，之前上半場咧，阿雷耶斯有一球波真係抵打屁股嘅 ，OK。是好靚好似係拉傑迪就總之一個小組交落去個進攻路線嘅右手邊俾巴卡巴卡就後腳將個波呢就後踭俾橫線俾落去左邊一個空曬嘅雷耶斯對住個龍門佢就用咗左腳唔識射返個遠處位哎我可能我形容得唔係太好啦但係下半場嗰個 Mathieu 呢就示範咗一次俾佢睇啦就用返差唔多相同嘅位置用返左腳射一個遠處位俾返佢就入第三球囉入到3比0咁啊諗住咁啊睇咪就係睇華倫點頂㗎咋咁你頂到尾真係頂唔到啊頂唔到個麥比亞又 fit 嘅。 咁冇得講因為係都係嗰句阿 Mathieu 即係中堅頂住麥比亞嗰個呢就始終都唔係中堅出身。 係。 因為其實嗰個波就應該佢唔好轉身就揀褪後試下頂下嘅。咁但係佢選擇咗轉身唔跳去頂咁就冇計啦。 係 Mathieu 拍佢㗎。係 呀咁就賴嘢囉。 喔 ,ok, 因為嗰個打開閘㗎啦。係呀 佢今年就打中堅打好多嘅。咁但係都係好強調佢始終都係打其實唔係打閘係打翼出身㗎呢個馬菲奧。 最初嘅時候。 係呀最初打翼。 法國佬嚟㗎我記得好似係。 係呀。 係呀。咁啊冇得講啦 ,Emery 就即係恭喜佢囉咁佢以前其實佢都教過華倫啦 係呀教過華倫 佢教華倫其實教得幾好㗎嗰個仲有時教到打到第三名㗎試過 係呀 打到入歐聯都係佢教咁啊然之後就有三四年我記得都係喺華倫㗎咁啊然之後後咪教過咁後咪出過去跟住又翻 唔係出過去俄羅斯 咯？啊嚇！ 俄羅斯咯， 好似係教火車頭啊！ 唔知中央陸軍嘅火車頭， 記得咗啦，係唔記得咗？咁然之後跟住翻翻嚟教西維爾，跟住叫倒窩嘅，咁佢都係豬狗不如嚟噶。系咁跑啊，好似摩連奴咁樣跑成個場嘅屌，係咪先？睇翻 我唔會用豬狗，我唔會用豬狗不如嚟形容呢一種行為咯。我同埋會分得好清楚嘅。 人渣 败类， 可唔可以咁讲咧？啊，你个文会师系嘛？ 唔系我讲即系 Henry 啊。 我讲到我即刻想而家掟咪走。 OK， 哇，几双重标准你呢班人， 我都明系。 真系唔使讲噶啦嘛。 OK， 我而家成日揾呢啲人嘅。系啊，即系自从猪狗不如之后，咁OK， 咁啊点啊？冇嘢讲噶咯。 另外一场， 另外一场啦。另外一场更加难讲啦，祖云达斯对奔飞加 ，OK， 零比零。其实我一路睇我就啊，我一路睇住嗰场波就话，妖拜仁咁打咪赢咯，呢场波都系早期噶啦，最后咪一比零咯，系咪先？啊，顶佢个肺啊，佢又废喎，打极都唔入。咁我又唔夠膽，我又唔覺得呢、這個即係奔飛加守得太過好嘅。講、真，真係實在早幾今屆嗰啲前鋒功力咧，真係出奇地不濟。同埋都係嗰樣嘢啦，講認真嘅，就係呢隊波你出對歐洲，每一次我真係睇過好多場波，你講得我你當我沉氣又好，再講一次又好啦。今時今日咧。現今呢啲足球呢打到啲波咁快壓迫力咁重呢你再打一啲咁嘅類咁嘅 format 嘅352呢你真係有排搞㗎啦我再解釋一次俾大家聽啊睇下大家聽得明唔明啊就係、是、你一定要有一個派路喺嗱你打個352 ,ok, 三個後防大家唔使講啦好簡單啦 ,ok, 五個中場嗰五個中場其實有層次㗎喎、哦。一個派路係後少少嘅，但係佢唔係一個好似佢唔係好似馬體嗰、那個Tiago 喎，佢唔係嗰只喎，佢唔係鬥後嚟幫你哋掃蕩喎，佢係要派牌嘅喎。OK， 前面有兩個門神喺佢前面一定㗎啦。咁我通常可能入邊呢場就係維度加 Proba 啦。OK， 然之後側邊嗰兩個就一定有兩隻閘嘅。咁啊，嗰兩隻艾沙姆同埋 Lichsteiner 啦。我想講問題邊度咧？都係嗰句囉你返返去啲意甲度呢因為個冇咁 pressing 嘅 football 呢你係夠時間俾中場嗰度嗰幾條友呢特別譬如話兩隻閘嘅上上落落但係你一出到去歐洲呢你發覺對住 Benfica 就係啦你進攻好多時呢唔夠人因為上唔切嚟一啲人譬如話啱啱喺度做緊防守有四個人上唔切嚟㗎喎你一咁樣打法就譬如話維度上唔切啦 Popa 上唔切啦跟住啦 Lichsteiner 艾沙姆全部上唔切咁你前面就得返啦呢個路南迪同埋迪維斯自己搞㗎啫咁派路嗰啲波就要好長咁俾上去啦咁然之後即係進攻做唔切至於攻緊嘅時候喂俾人打反擊又撲街喎因為嗰啲人呢又唔夠時間返流咁所以呢個真係一個幾得落後嘅踢法嚟嘅，即係譬如呢個禮拜你睇另外一場意甲嘅大波啦，炒開少少講就係羅馬對 AC 米蘭啦、，OK， 咁都夠大啦，嗱哇哇幾萬人睇，氣氛又一流嘅嗰場波，但你睇到嗰場波真係睇到你發猛陣嘅2-0 ，OK，、你睇到對 AC 米蘭，喂大佬51-2喺要爭緊個歐霸位。佢好似唔嗲唔吊咁如果你唔係個個禮拜睇住 AC 米蘭你會誤會咗佢真係唔嗲唔吊但係冇辦法啦我想講係今時今日嗰個意甲呢成個嗰個聯賽嗰啲球隊呢嗰個水平呢都係已經低得好緊要即係譬如你諗你幻想下下季嘅歐聯 ,ok, 我哋會見預見有兩隊新丁一隊利物浦唔好講住另外一隊羅馬喂羅馬行出去即係九死一生㗎因為你成日喺個意甲度踢開嗰啲波都係冇人俾 pressing 你㗎嗰場波嗰個唔好講2-0唔使講個賽果你講個進程就係、是、大部分時間羅馬係攞住個波就好似我哋頭先講嘅啲逼根巴華年代嗰啲波咁樣因为嗰队皇马嗰队 AC 冇人上前拍㗎、基本上任你慢慢自己又搞你慢慢你过到嚟我度啦 ,35 码到我先开始轻轻要围下你啦、喂呢啲波已经今时今日你行到出去欧洲你瓜得㗎。 补充一个资料。 早记就係衰喺呢啲咁嘅。 补充一个资料啊。 情况度啦。 咁随住啱啱呢场波即係早记出局呢咁其实意大利喺欧洲嗰个联赛排名呢就被葡萄牙趕過咗，即 係 而家領第四嘅聯賽其實係葡萄牙，第五先係意大利，所以諗下 咁葡萄牙會唔會有四有三？ 呢兩年 都係三隊， 呢兩年都未有影響嘅。 O K。 只係可以講俾你聽，有一個排名 啱啱啱 過咗頭咯。 OK OK， 係啊，咪應該啦， 係啊， 真係應該啊。 咁呢幾年葡萄牙係咁入啲歐霸決賽會搶到分， 係啊， 意大利係一早自我毀滅。 所以有因由啊，即係有時唔怪得啲人唔睇意甲嘅。呢波真係大佬唔係而家大家想睇嘅足球嚟 嘅。同埋你睇到其實好心酸嘅，即係以 AC 嗰種穩打穩扎、爛船都有三根釘嗰種足球係蕩然無存。 輸緊1-0。都仲唔 press 㗎喎、一樣係咁踢，你冇辦法，因為可能真係已經踢慣曬嗰啲咁嘅波，好似捉棋咁樣囉大家。咁、所以早記要睇下點樣改啦，係啊， 我哋講咗好幾季，即係我哋想早記係可以衝返去一個以前比較黃金嘅年代，其實佢有人同有錢可以咁做嘅、但係真係好似係爭少少爭少少。 同埋好坦白，佢歐聯嗰個小組對住加拉塔沙雷贏唔到，對 住 哥本哈根都係贏唔到，咁、你都冇辦法啦喺呢度，真係。 係啊，咁啊呢場波賓菲加其實唔算踢得好好， 唔算踢得好， 即係咁咪冇㗎，佢即係作客，即係 主場。 啲場波作第二回合係作客，咁睇住嚟踢囉。咁到最其實到下半場佢都係望住個0-0嚟守囉、你攻得入佢就贏，即係佢就收皮㗎啦。咁但係就 但係攻唔入囉。 攻唔入囉。咁臨尾有球炸壺嘅，咁嗰個波就洛迪高唔係 Pogba 俾就 Pogba 越咗位就凌空還傳俾阿 Oswaldo 入嘅，咁就變咗球炸壺，好美嘅時候。咁同埋有一個好黃金機會嘅，又係一個好長嘅長傳啦，就派路比落去一個完全無人看管嘅 Lichtsteiner。咁佢就嘗試喺個遠處位想攞定個波，攞定嚟射，咁冇人 mark 到佢㗎，但係佢攞唔定個波，個波係擠走咗，因為嗰場波又落大雨，咁、所以就其他真係冇乜嘢黃金機會啊。咁所以 數據原來。奔飛加得兩腳射門， 冇啊，冇意向去攻啊，直情係咁。但係嗱，呢場波咧，仲有啲嘢我就真係想講，真係想又係想發泄下，就係呢個就係個球證，即係好少我哋都會講啊球證。呢場波嘅球證咧，我哋大家好熟嘅 卡頓堡， 呢啲咁嘅英超冚家爛柒球證咧，喂大佬，即係累撚死所有，即係其實你第日咧嗱，我先講一樣嘢。你奔飛加個領隊啦，阿耶穌啊，阿 Jesus，OK， 阿耶穌啊真係好撚醒㗎，真係神嚟嘅呢個。你諗下，艾杜大家好熟啊，呢個巴西龍門 係 嚇呢場波咧無緣無故擺咗喺後備喎，冇傷冇病，咁國內聯賽啊杯賽啊大部分都係艾杜打、打正選㗎嘛，唔出呢個 Oblak， 好簡單啫。 你解釋一下點解啊？ 因為黃牌有關係咯。 幾撚Jesus啊呢條友，佢連日哇Jesus啊，細微到連個龍門都計埋啊！因為發覺艾杜有個黃牌，哇唔好撚搞啦！呢個撲街球證亂俾牌嘅，唔撚出哇佢真係醒啊！呢場波嗰個奔飛加嗰個後備龍門真係攞張黃牌啊！屌你老母，你係咪睇咪？喂，成場波 計到咁， 我想話點解我要發泄咧？你睇完成場波咧，屌你真係咧嗱，每個禮拜睇啲英超要忍受呢啲球證，OK？ 間唔中又俾你串咩4-4-2-4，我已經忍到夠啦。好啦，喂，等，好啦，你睇呢場波，喂，發癲嘅呢條撚樣咧，亂鳩咁俾牌。我好難解釋俾你聽㗎，成場波呢有好多互相都有㗎，佢冇偏幫邊隊㗎喎，佢又係好似邊個癲恩嗰啲咁樣囉，唔戴眼落場嘅，好多犯規睇唔到 ,ok, 然之後呢佢睇到嗰啲呢佢就誇大嚟睇嘅 ,ok, 嗱佢呀喂俾咗幾張牌亂鳩咁俾呀俾總共俾咗五張黃牌， 一張 紅牌。OK，Enzo 佩雷斯嗰個咧，我好勉強同意佢個兩黃一紅啦。但係後屘臨到尾咧，喂亂鳩曬大龍成場波。首先就係咧後備席有人打交 ，OK， 一大堆人打交，我唔明佢點解可以咁撚清楚，佢又會睇到呢個咧胡仙力。就早記嗰邊嘅，跟住仲有呢就係呢場波正選，但係中間換咗落嚟嘅馬高域呢位塞爾維亞好有潛質嘅球員。OK， 我唔知點解佢會睇到兩個人睇到呢兩個，每人俾咗 straight red 喎，喺個後備席 你真係玩撚死啊！下一場嗰個馬高域冇得出，仲有咧有一個後備上嚟嘅，因為佢因傷啊，沙維奧。OK， 大家好熟噶啦，又係奔飛加呢件。喂，呢件主力嚟噶，人哋六啊零七分鐘換落嚟，抌住頂埋佢啦。佢然之後咧，臨到尾就佢擋咗一球，佢擋咗一球，即係攞個身嚟擋一球遠射啦。嗰球波係無意手球嚟噶，冚家產佢又俾個罰球不特止，仲要俾多隻俾多個黃牌俾沙維奧， 搞到佢下一場 停埋。喂，好好地一場決賽俾你搞到窩撚曬啦！屌你，所以你下一場西維爾贏都即係無可厚非㗎。 勝之不武啊， 勝之不乜你亂嚟嘅嗰個，你睇完你就會同意我嘅講法㗎啦。 其實我唔使睇呢場咧， 唔 係 有時呢啲英超球證真係好撚難頂。 唔係卡頓堡，我哋知㗎啦，我哋清楚㗎啦。舊年對車仔，曼聯對車仔，我哋已經好撚清楚㗎啦，冇咁猛啦，傑斯。所以不過佢真係出到去咧， 唔係有時有啲唔係真係好。你譬如話嗱，你歐聯今次咪好咯。其實我唔記得咗你我唔記得咗皇馬對拜仁嗰場㗎。喂，人哋一樣有好多 foul 咧，我話俾你聽，有好多 foul 嘅尺度咧，如果去翻啲Howard Webb 啊、卡頓堡嗰啲又黃㗎啦。 係啊。 喂，但係咧人哋好撚收斂㗎，你搞到最後嗰場波，喂好好啊，你淨係得一個大家同情下佢嘅就係沙比艾朗素咯。咁係得佢停賽啫嘛。喂，兩邊基本上到最後係 full team 㗎，你受傷你嘅事，起碼真係會就翻住嚟搞嘛。嗰場歐霸真係俾你玩撚死啊！嗰隊奔飛加咧，係啊，即係發泄下啦。 唔係，我覺得英超嘅球證其實從來喺歐洲大陸都係幾唔入流噶啦。即係我哋成日都 complain， 我哋喺英超本土叫即係排名排得比較高嗰幾個，根本上都係浪得虛名。 你使乜講普爾三張黃牌啊？都唔出場 嘅。咁你去到呢啲國際嘅賽事，你嗰啲歐洲賽事咪即刻露曬頭？ 係啊，真係所以 收家直頭係， 真係唔知點講。咁啊，仲有啲咩可以講啊？ 歐霸應該差唔多。 歐霸就 咁預測啦， 又係預測啦。西維爾同奔飛加， 西維爾對奔飛加， 又係南歐對壘咯嚇。咁 根本上今屆所有嘅兩個決賽都係喺個伊巴利亞半島。 係啊， 奔飛加 全部都西班牙， 係喎，係喎。咁啊，西班牙今屆又係巴撚曬幣啦， 三隊啦， 兩個杯賽就三隊啦。咁你無可否認西班牙嗰個水平 係輸俾車仔係嘛？ 係啊，輸俾車仔咯，奔飛加兩連續兩屆咯，係啊，所以嗰個南歐足球係所以唔係你要講嘅就係唔好成日個禮拜淨係掛住睇英超囉，即係如果同聽我哋個節目嗰啲人講，我都話即係歐洲有好多好精彩嘅足球， 所以我自己 英超真係越嚟越唔精彩。 所以我自己唔係好鍾意葡萄牙隊呢個國家隊啦，但係其實葡萄牙今呢幾年出嘅 coach 呢， 喂冇乜關係㗎喎。 唔係過都有啲關係。 唔係因為佢嗰啲入佢啲球會嗰啲就好多係阿根廷啊、巴西啊嗰啲球員嚟㗎嘛。 係因為 波圖同 Benfica 都係㗎。 佢即係南美強喺嗰度呢攞呢啲工作證啊 ，kick 跨同埋搶 你 搶搶 佢 好 肯定 多 㗎。葡萄牙國家隊好多都外流㗎，大哥又即係有拉楞又唔多嘅。咁就 Benfica 其實就上個禮拜就唔止贏咗呢場波好重要，其實週末佢贏波圖攞埋個聯賽杯嘅決賽席位。嗰場波應該四強嚟嘅，咁就懟冧埋波圖，咁所以係而家直情係向住個四冠 叫四壺 啊，令 叫 已經攞兩個杯，剩翻嗰兩個就入曬決賽㗎啦，咁就真係犀利啦， 攞咗兩隻， 攞咗隻足總杯，同埋攞咗隻聯賽。 Okay， 咁上個禮拜嗰場咧就係嗰個類似一個葡萄牙嘅聯賽杯咁樣啦，係第三隻杯嚟嘅， 總之有四個杯， 總之四個杯啦， 兩個啦， 係啦， 有兩個， 係啦，叫曬壺啊， 咁好過上年啦，上年四個又係 三亞， 又係 上屆就三亞好似 三個， 上次係。三個 就三亞， 咁有機會四冠， 係啦嚇，咁啊睇下呢個 Jesus 係咪真係 Jesus 啊？ 係， 咁啊兩個杯賽其實就差唔多啦，咁啊其實就睇下先，仲有啲咩講啊？可以翻嚟。 翻嚟我補充一下啦，今年啊阿黃浩東就講翻今年 AC 咧係幫意甲最多分嘅。其他都冇啦， 即係講歐洲賽事 裏面，係啦，只有 AC 係可以幫意甲，因為得佢一隊入到十六強。 咁 AC AC 就係個傳統囉，即係我都講好多次，就係佢點 啦， 佢返佢出到去個歐個歐霸就會，即係佢就會識打， 佢打啲小組賽又好穩陣嘅，即係你要佢真係即係分組賽出局有難，你要佢即係附加賽出局有難囉， 你如果你講開意甲，就我哋順便提埋意甲先啦，因為話題太多，咁就意甲就嚟緊呢個禮拜就有啲賽事要留意嘅， 米對 AC 啦， 米蘭打比啦， 有場米蘭打比呢就星期六嘅，唔係星期日嘅，呢、這個禮拜呢星期六呢就冇任何意甲嘅賽事，因為有場意大利杯，咁所以提就係費倫天拿 對拿波利， 對拿波利係啦，咁就可以值得留意嘅地方就其實要睇睇，我會少少會留意一下高美斯出唔出得啦。因為嗱呢、這個又講開就係話，其實呢、這個禮拜咧有位仁兄咧，其實佢睇夾埋曬所有賽事咧，佢就應該心情係幾好嘅，因為睇到拜仁輸波啊，睇到呢、這個車仔又輸波啊，咁咧嗰啲德國兵咧。就基本上可以準時咧，就應該可以歸隊噶啦。咁、個就係路維啦。咁咁所以路維其實基本上應該等埋一場德國杯咧，咁就差唔多咧，對德國國家隊就可以埋班集訓噶啦。因為車仔你嗰邊都有一兩件啦，有件安祖斯卓尼啦，仲有仲有邊嘅有冇 一件啫， 嚇咁、所以就我就會再留意埋睇下高美斯啦。一你嗱點解會留意佢咧？就係、因為前鋒就好缺嘅德國，咁就高美斯今屆喺費倫咧，其實正選上陣，即係我諗都係 上咗大輪啊嘛， 十次可能都係。已經俾盡佢啊！我冇數據喺度，好少啊！咁啊，臨到季尾咧，差唔多已經傷好啦。咁啊，近期嘅意甲佢都冇乜點出嘅，近期都係會比較多係 羅斯仔出翻未啊？ 伊力費嗰、那個 伊力石， 伊力石啦，等等嗰扎啦，就冇都係冇高美斯喺度，咁所以就睇下呢場佢會唔會可以搏到個正選啦？傷就叫做傷好啦，咁佢都要搏啲表現俾路維睇睇啦，嚇咁、所以星期六就會有一場意甲嘅，唔係有一場意大利杯，咁星期六就頭先提過有一場 AC 對國米蘭 嘅打比 ，OK， 咁米蘭打比咧。就其實要講少少就其實國米就冇乜問題㗎啦，即係冇可以打風流波嘅。 國米講一樣嘢啦，好呢一場波亦都會係新尼特職業生涯最後一場， 新尼迪 係啦， 退休啦， 最後一場 退休啦 嘅米蘭打比啦。 係呢個都唔 打埋今季就 嚇，呢、這個就唔係一個好突然嘅退休嚟嘅、其實自從嗰個名我唔記得咗嘅新嘅印尼班主嚟到呢就已經講要清老鬼㗎啦，咁所以佢一路嚟到呢就普遍呢就球員同埋呢個國米嘅球迷呢都好撚憎佢嘅，咁因為你知道兩間 老院嚟㗎嘛， 不嬲都係老人院嚟㗎啦，養老係呢個天公地土㗎嘛， 有 你嚟到咁 呢個 新老世就冇人情味囉，咁所以一路醖釀咗好耐㗎啦，咁到最後呢就聽講就開咗幾次 meeting 啦，咁跟然之後呢就同新尼迪達成咗協議啦，咁佢就終於就19年啦都踢咗，咁呢位鐵漢，咁其實佢最後嗰幾年都係仲力去踢波㗎，大佬，即係譬如你曾經呢幾季呢不斷試過換過幾個領隊呢，都係打啲352呢要上落落呢，佢係一集到 走上就落， 讓上落，走上就落。 又試過涉過打防中， 係啊， 佢都犀利， 好犀利㗎， 四十歲都仲可以 用力踢波㗎呢個。咁係啦，咁所以要如果懷念佢就睇下呢場波啦。 應該會有啲好似話有啲紀念嘅儀式嘅，係即係歡送呢位老將。 係啦，咁另外嗰隊就唔止同你玩嘅，嗰隊就叫 AC， 目前就排喺第十位，上個禮拜0-2輸俾羅馬，斷咗一個小陽春啦。咁然之後咁目前個形勢就係咧，你由第六位嘅拖連奴，即係第六位就係所謂最後一席嘅歐霸席位啦，意甲嗰邊。咁由第六位嘅拖連奴、第七位拉素、第八位嘅維羅納、第九位嘅帕爾馬同第十位嘅 AC 米蘭夾埋係爭一分嘅啫，3-52，3-51。咁所以呢就即係剩返三周嘅賽事，咁呢六隊波就打餐飽嘅，咁AC米蘭就梗係唔會放過個歐霸嘅席位㗎啦，咁一定要有返少少交代啦，成班大哥喺曬度，咁所以就睇下有冇少少人情波踢下啦，即係國米會唔會係咁以 讓放佢呀、 讓不唔好難嘅 點會放呀、啊、大哥 見你死都未來得切，未來得切啦，係咪先？係咯，咁所以就嚇咁啊，咁但係仲有一場波都要睇一睇啦。呢、這個禮拜就係、是、咧。呢、這個祖雲達斯啦，祖雲達斯咧就安排咗喺禮拜一踢嘅，就會對住亞特蘭大，佢、就乜撚嘢都唔使望嘅，佢、就係望自己嘅啫，贏波 稱 就係三連冠啦，意甲嘅三連冠啦。咁、其實羅馬要俾個真係要俾個 credit 佢㗎，頂咗 逼到而家 八九個禮拜到啦。由你見乜今日記性不好啊！ 其實佢 有一周咧，祖雲達斯係輸波嘅，唔記得係咪輸俾國米啊？唔記得。嗰周開始羅馬贏波，就由11分就追到8分， 輸俾拿波利， 已經好撚多個月之前嘅啊！輸俾拿波利， 輸俾拿波利咯， 兩三兩個月起碼。 唔係，我記得羅馬嗰、那個嗰、那個勝仗同利記差不多嘅， 係啦， 都應該九場。 咁羅馬咧就一路頂。就嗰八分距離咧，就由11分拉到八分，八分一路頂到依家 硬困。 係啊，咁啊，每個禮拜其實每個禮拜佢都係唔和得嘅，每個禮咁咪直落贏，贏咗八場到咯，我諗、包括上個禮拜贏呢、這個AC 米蘭，咁所以就咁頂到呢度冇得頂啦，因為、因為都剩翻三周，咁啊，只要祖雲達斯贏埋咧，咁就八剩翻兩場兩場啊，唔夠你追八分啦。 因為羅馬都一定攞歐冠資格㗎啦， 係 係冇錯， 早幾都係㗎啦， 冇錯冇錯。 基本上羅馬嘅目的目標今年已經達成 了，達到 㗎啦， 同埋呢隊波今年嘅防守好，到而家為止都係失咗19球喺個聯賽度， 係啊， 真係好少。 喂，佢其實係輸兩場啫嘛， 係啊，輸兩場， 佢和得多啫嘛， 係啊， 咁所以你又要揾又要講另外一隻歸功就係魯迪加西亞啦，呢、這個今屆第一季教羅馬，咁啊真係好好啊，呢、這個係教得好好啊。 同埋今年始終史杜文就冇咗幾個月， 史杜文冇咗， 係啊，係啊，爭好遠啊，係啊。 但係你要留意。翻咯，未 傷前都已經又俾早幾拉開到五分定六分㗎啦，嗰時就開始，因為 down slope 咁嘅，反而係史都文之後咧，其實加西亞就 仲好翻啲， 唔係好翻啲，我唔可以用好翻啲，係要諗一諗個 form 咯，係因為其實之前史都文係上半季未傷前咧，其實係羅馬一個 超勁 重要嘅中間，佢做嘅嘢係同迪羅斯兩個輪流上去冚上去嗰下咧，其實係其中一個板 塊，所以史都文冇得打世界盃。 咁我又介紹你留意一個啦。有冇得打？我想問， 冇啦，肯定冇啦， 應該冇。 佢應該嗱，我覺得今年表現嚟講，荷蘭嘅足球先生係佢。 係啊， 成個歐科一定係佢啊，但係可惜真係冇得打。 其實你講開，其實嗱嗰個防中位荷蘭咧，我都覺得有感而發啦。係 啊， 即係有一日早幾日咧，咁啊唔係就上個禮拜睇翻對利記嗰場車仔對利地 啊， 咁啊留意咗又留意咗個人係啦， 雲堅圖啊。 哇！屌你老尾成咁又一季啦， 我冇計傷啊嘛， 佢咪真係傷㗎， 佢真係傷 嘅。OK， 哦咁啊算啦，唔理啦，唔理啦。唉，真係，唔係即係其實好慘。唔係我想講，其實荷蘭國呢啲都係荷蘭即係國家隊嗰啲防中咧。係拗下拗下又拗一件，拗下拗下一件就冇撚曬啊！ 高係初時諗住係一定要去到五月先出得嘅， 而家原來係傷， 佢係傷， 就唔係 green 啦，就係 佢唔 OK 得咁算 OK， 我怪咗。我想講咧就係羅馬嗰邊其實咧就自從 Schuman 傷咗之後咧，如果你有睇羅馬賽事咧， 斷十字韌帶， 要推介一個你都要留意下嘅呢個咧，其實咧我覺得佢都係有一種好正確嘅態度，係搏緊入呢個比利時國家隊嘅。咁啊冇乜人即係提過佢。名啊 ，Angolan 啊，呢个咁啊，一位黑人球员嚟嘅，前一两季我记得都好 系 尼高兰， 卡利亚里过嚟嘅， 冇错，都系喺意甲嘅。咁啊，其实自从 Schuman 伤咗，佢多咗机会出嚟咧。呢个球员下半即系最后嘅三分一季打得好好嘅， 系 就喺翻嗰个防中位嗰度。咁所以要可以留意下呢个44号仔嘅球员啦，咁啊，所以意甲不讲咁多冇人睇㗎啦。三场波囉，係啦，呢个礼拜即係留意一下啦。如果譬如早几等就星期一咁就等庆祝啦。 捧杯啦。 我作为一个酒鸡想睇呢个弗兰迪娜㗎啦。 係咪 睇下高美斯会唔会出或者出返嚟有返几 个。係啊， 因为应该系。都明知路位嘅揀人嗰個方係乜㗎啦。 咁仲有嘅焦點啊，睇下賓仔有冇杯攞啦， 大 獅子嗰啲又會睇㗎啦。係啊，咁啊睇下會唔會跌，今屆都叫跌咗落地㗎。咁啊睇下最後揦唔揦到炸沙啦，即係呢隻嚟嘅啫。咁啊休息一陣啦，我哋返嚟啊講下啲講少少，仲有乜嘢？仲有乜嘢？乜嘢啊？ 有隻歌啊！ 啊， 你只歌啊嘛， 唔使啊，去咗呢、這个休息咗先，我哋翻嚟先再播歌。 好。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啊。